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，这座城市变得冷清，整理的火学着安静。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你就这样离我而去，带着我给你的记忆。可回忆那么清晰，那么透明，就算我再用力都抹不去你的呼吸，你的背影，是你，哦你。每当我想起你，在这秋风里，在这秋月底，陪你走过四季。想电影